我是一条鱼。星期天，爸爸去钓鱼，我呢，就下水游泳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鱼。 嗨，你还不快游，要开会了。 一条小青鱼用尾巴撞了我一下。我也能去吗？ 当然，鱼类大会嘛，每条鱼都有参加的权利，当然也有不参加的自由。 小青鱼和我并排游着。鱼类大会在池塘底部空旷的水底召开，水底的岩石上站着黑鱼头领，黑黑的身体挺威猛。 各位，那个坐在岸上的人以钓鱼为乐趣，我们和他开个玩笑，大家看怎么样啊？ 好，我们让螃蟹夹断它的线，然后把线绕在水草上，让它傻坐一天。 我们还可以和它来一次拔河比赛，把它拔到河里来。 哼，就这么干。 黑鱼头领决定和我的爸爸比赛拔河。 好，现在谁参加比赛？来报名。 我要参加。 大家都争着报名。小青鱼又用尾巴撞了我一下。 哎，你还不赶快报名，把那人拔到河里来，太有趣了。 啊，这么多条鱼拔我爸爸一个，万一拔下来那可怎么办呢？人把鱼煎了吃，会不会鱼也把人煎了吃呢？想到这儿我害怕极了，我想给爸爸通风报信儿。我一口咬住鱼竿，爸爸把我钓起来了。 哈哈，我总算是钓到鱼了，就是小了点儿。 爸爸，爸爸，是我。我在草地上打个滚，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 哦，那你干嘛变成鱼和我开玩笑？ 哎呀，快别说了，我们鱼要和你开玩笑太容易了。不是我们鱼，是他们鱼想把你钓到河里去。我一口气把河里的情况全都告诉了爸爸。 哦，看来我只好不再钓鱼了。 爸爸后来就改了钓鱼的习惯。